英明试了四套造型，王一奇试了六套。两个人从角色的分配上，王一奇要稍微主一些，因为他是故事的主线，后期也会有大量的旁白录音。剧本暂时是给了两个人大纲，台词也只有一部分，因为完整的剧本还在修改当中。不过廖希的意思是周末先开机，两个人先进组找找感觉，很多情景的画面需要大家一起碰一下。这个电影的人物并不多，主要靠的是英明和王一奇的把握，所以廖希的希望是他们能够保持一个必要的交流时间。男男情的题材本身就比较敏感，怎么演得可以说服其他人接受是很考验演员功底的。王一奇和英明都表示没问题。 最好啊，除了上厕所，你们都保持在一起行动。 这话是助理导演说的，在旁边笑了一下，打趣的目光别有一份深意。对面，王一奇摆好一个造型让摄影师拍照，然后转头看了英明一眼。 那洗澡要不要一起啊？ 又不是没看过。 他们俩之前合作过的那场戏，英明就是负责在王一奇洗澡的时候潜进去杀他的，当然了，最后没成功。听他这么一说，王一奇才想起来之前那次的合作，随即大笑了一声。 上次月朦胧灯朦胧的，我怕你没看清楚，这次你好好看看，看得越仔细越好。 片场连摄影师都忍不住笑了。英明慢条斯理地抽着烟说， 知道你喜欢被人看，拍浴室戏我会帮你找观众的。 人不在多，贵在精细。 对你来说，量重于质的，好歹一场相交，我懂你。 两个人这种你来我往的调侃让廖希很满意。这部电影的工作人员也很多都是男性，主要原因就是他想塑造一种非常纯粹的环境，每个人都要融入到自己的身份中去。发布会是安排在了造型确定的第二天，时间比较紧。本来剧组是比较低调的，廖希也没有准备搞太大的排场，只是这部电影的投资方好像来头还不小。廖希协商后的结果是可以不发通稿，但是一定要开个发布会，找几家媒体出个新闻。后面的拍摄过程为了尊重廖希，可以尽量低调处理，具体的宣传工作由专门的公关公司来处理。所以新闻媒体会上，英明和王一奇两个人都到场了。来的呢主要是几家大的媒体，事先都了解过电影的内容了，想当然追问的主要内容都是关于两个人所要扮演的同性恋人的身份。王一奇答得很大方，所有暧昧的点都抱得恰到好处，偶尔故意拉着英明咬耳朵说话的动作应该也足够让记者去发挥的了。倒是英明看着面前的镜头，突然有点莫名地想到了石毅。上次石毅问他具体演的是什么电影，被他搪塞过去了，现在看到新闻也不知道会是个什么反应。王一奇察觉到英明走神了，在桌子下面扯了他一下。 哎，琢磨谁呢？表情那么梦幻。 我在琢磨你的用词，怎么这么多年了一如既往的飘渺。 白了他一眼，英明很低调地表达着鄙视。王一奇立刻不满地皱了下眉。 英明，你肯定有事瞒着我。 英明面不改色地对着记者所咋呼的方向转了下头，笑了笑，完成拍照之后再回头看了王一奇一眼。 我忘了告诉你，你弟弟王梦琪要回来了。 记者要求他们两个站起来和导演合照一张，英明给王一奇让了一下地方，后者闪了一下神没反应过来，等消化完了英明这句话，整个人错愕地怔住。 你说的真的假的？ 你猜呗。 结果这张照片成为了这次电影发布会的主题重点。王一奇表情幽怨迟疑地盯着英明的侧脸， 然后英明对着媒体笑得若有深意，神情复杂。配合着之前传得沸沸扬扬的性向绯闻，明明不是一个多大的发布会，最后竟然搞得动静还不小。石毅就是在杂志上看到的这张照片，标题上艺术字放得很大，王一奇英明爱的宣言，大胆挑战高尺度同性决恋。旁边欧阳还在诧异石毅怎么开始关注这些八卦娱乐的无聊杂志了，石毅却一声不吭地放下了手上的书，微微眯了下眼睛。 原来英明要拍的电影就是这部。 想到那天他问起来，英明刻意回避开话题，石毅有点不爽地皱了下眉。欧阳在一边看着，心里嘀咕，但是没把话说出来。他怎么觉得石毅的表情看着那么诡异呢？ 您正在收听的是多人有声小说2401，我是主播妖仙。 既然石毅提前把刘丽生日的事情跟英明说了，按照英明的性格他是一定会去的。好在剧本现在还没有彻底出来，前期的一些零碎戏份不算很重，商量一下可以把几场夜戏往后面挪一挪，空出一顿饭的时间倒是没什么问题。王一奇听说他要一个剧组请假，跟前跟后的追问英明到底是什么原因，英明实在扛不住他，才说是石毅找他有点事。 又是石毅？ 王一奇眉头皱得恨不得都要打结了，一脸的阴阳怪气。 怎么你跟他还有联系啊？ 倒是英明回头看了他一眼。 你这话怎么听着这么别扭？ 你之前让我不要去招惹他，怎么自己反而脱不了身了？ 我又不是去跟他飙车。 英明对着镜子补妆，顺便整理了一下衣服，顺口解释了一句。 其实是刘丽过生日。 他女人过生日把你叫去干什么？你不是还跟刘丽传过，台面上还算半个情敌吧？ 你对这些八卦倒是挺了解。 是你太不上心了。 这圈子一共才多大呀，都不用特地去打听这些东西，身边总少不了人去谈论。英明也没有反驳王一奇的话，就是笑笑。他们两个在等摄影调试机器，下午这场戏大概会拍到4点多，如果比较顺利，6点左右英明的工作就能结束了。英明不太在意的反应让王一奇有点不爽，他去扯了英明一下。 我说我之前就提醒过你，别跟石毅这种人走得太近，他家里太麻烦了，现在身边有个刘丽，多少人一直盯着呀，你搅和进去那个圈子，最后只会搞得一身腥。石毅是不怕，天大的事他家里能帮他摆平，你到时候怎么办？ 以后真难得啊，听你王大少爷操心别人。 英明调侃地笑了一下，扬起眉。 废话，不是你我才懒得搭理。 王一奇身边吃吃喝喝的朋友从来都不少，反正他本来也不是一个怕被人占便宜的主，男女老少都来者不拒，只要能把他哄得高兴了，跟在他身边蹭点好处他从来不往心里去。但是这些是什么样的朋友他心里很清楚，英明跟这些人都不一样，他们俩的交情本来也不是吃吃喝喝的玩出来的。知道王一奇是出自朋友的担心，英明表示了解的拍了一下他的胳膊。 哎呀，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 你心里有数？你是真忘了毛？ 名字只说了一个字就被王一奇咽了回去。英明脸色倒是一点都没变，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一直看到王一奇自己皱了下眉缩回去。 反正哼，你注意点。 这次英明什么都没说。